想开，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，哦哦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无论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 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幻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挺脆弱的？比如说，连续给几个不同的人打电话，都碰巧没有人接，可能你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整个世界抛弃了。如果出门一天忘了带手机，回家的时候非常着急地打开手机，结果发现没有任何人找过你，是不是也会觉得被这个世界遗弃了？所以人有时候真的是太脆弱了，都不知道那个坚强的自己去哪里了。现在的你是脆弱的你，还是坚强的你呢？ 好久不见，你瘦了一大圈，苦笑的脸，忙而累。你说好男人绝种了，爱念往往要上个三五年。你拒绝再看见晴天，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。爱的平衡点小心那年，开心的时候你却还想醉，最后只有往幸福门外推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想就悲，爱一遍就流浪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爱一遍就流浪了好几十岁，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

的身旁。 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，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都会觉得很孤单，比如下大雨的时候呢，一个人在雨中不管走得多么的从容，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狼狈。但是两个人一起，不管是跑得多么的狼狈，他都会觉得带着一点羡慕，觉得是很浪漫的事情。所以说单身的人连场雨都淋不好，任何的场景都会触景伤情。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，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，因为我是一个人，只能够对感觉坦白。一句话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感情不必拿来慷慨。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只是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感情不必拿来慷慨。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我觉得宇宙当中其实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恶吧，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对和错，只要我们去爱自己喜欢的人，去吃自己喜欢的食物，尽量做到不打扰别人，不给别人带来影响，就不是一个坏人了吧。这是我自己的定义，你觉得怎么样才算得上不是坏人？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是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。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，就这样分开，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可以永远啊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怀念着 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今天喝啥酒啊？ 当然是蒙特泉，纯粮食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 去哪儿买呀？ 蒙特泉全国300余家专卖店、京东商城同步销售，电话1880088890。蒙特泉粮食酒，良心酒。